真心真意过一生，叶倩文所演唱的一首歌，收录在92年的同名专辑当中。这首歌的作词人是陈大力，而谱曲呢是陈大力和他的老搭档陈秀楠。 最美的邂逅，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，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，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。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，别再诉说我俩就已分手，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，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，让你走为何让你看不透？但求你你淡忘往日旧情，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很想一生跟你走。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，一生只有苦中追究，不想孤单的逗留。但求你你淡忘往日旧情，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很想一生跟你走。你是爱的，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。但求你别淡忘我人旧情，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很想一生跟你走。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，一生只有苦中追究，不想孤单的逗留。但求你别淡忘我人旧情，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很想一生跟你走。的你是海的你，今生不可不能没有。 你好，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只爱陌生人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别说不能，非常

穿越了巨大寂寞，应付起长夜的心手，也能呼吸，也有脉搏。把被你折磨看作成就，苦痛也就能换成守候，伸手着 火车演唱的《镇守爱情》。在爱情面前呢，我们会成为奴隶啊，我们会很卑微的希望成为他喜欢的样子。也许别人会喜欢你，可是你不一定会喜欢自己。要让一份感情长久呢，就要做真正的自己，成为自己开心的样子，你一定喜欢自己，而别人呢，也许也会喜欢你。接下来是萧亚轩，《双面女神》。 几分高堂上从不熄灯，一阵夜沸腾，回荡空泛的欢笑声，刚刚从烟灰脱身，还有点昏沉。夜深了，老灯歇根，长廊中有哑回声，看天又变冷，就找一找余温，那是和某个人细数多少青春啊。双面女神，双面针，因为爱所以恨，关门抓飞人的风筝。 对自己打开城门，只可惜热情和爱情总很难区分。爱神不跟认真，幸福让给第三人，他潇洒的分却会哭得很小声。故事是谁的心声，你千万别问了。双面的双面的，因为爱所以恨，关门抓飞人的风筝，那不是我们。蹦蹦蹦，这女人好像无所不能，那份这样自己伤痕，你说笨不笨？是一边哭的 强大，除了自信坚持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要学会享受孤独。无论是不是有人理解体恤我们的悲伤，我们都必须要学会和自己交流，和自己相处。孤独看起来是一个人独处，可是实际上呢，是自己和自己的沟通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《幻日线》，来自张志成。 拖着沉重的行李，机场广播的声音糊掉在前的表情，回顾手机的讯息，逐渐面到想念的痕迹，我怎么忍心删去？还想和你看北海道的雪景，还想陪你走遍这世界风景，你就要往陌生的天空飞去，天知道我会多想你。当飞机越过伤心幻日线，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盘旋，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，停格在你晴天笑脸，你的心飞过伤心幻日线，今后我们的世界你就改变，如果你不能把感觉变现，传达给你说不完的思念。讯息逐渐面到想念的痕迹，我怎么忍心删去？还想和你看北海道的雪景，还想陪你走遍这世界风景，你就要往陌生的天空飞去，天知道我会懂想你。伤心换日线，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盘旋，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，停格在你晴天笑脸，你的心扉